古书里面《礼记》以礼是周朝的礼，二十五史的《礼乐志》是各朝各代的礼。现在我们民间有一些婚丧的礼节还守着满清时代的礼法。目前讲到守礼就相当难了，现在政府公布的国民生活须知就是现代的礼，我们要遵守。 但是锁定的可以说是纲领，并不够周详。 学佛之后，佛门里面有礼节，有生活的标准，就是戒律仪规。在家有在家的律仪，出家有出家的律仪，那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定的礼，比世间的礼更为详细，更为周密。我们视听言动都应该遵守这个礼， 因为律仪之礼是凡圣的区别，我们要想超凡入圣就应当要学习。 我们读了凡四训就能找到最好的标准，不学佛的人要找到礼的标准，在现代社会恐怕就不大容易了。 曾子之三省， 论语里面就有记载，曾子是孔夫子的学生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每日以为谋不忠，交友不信，传授不习，三者秘密在身心上勘验去。 以下就是说曾子每天所反省的三件事。 第一是为谋不忠， 就是别人拜托我们办的事情，我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做到了？忠就是忠实，尽心尽力的做到。也许有人会说， 今天没有人托我办事啊。 如果这样说，那就会错意思了。比如说，你是一个公务员，长官交代你办的事情，就是别人托我办事。要是经商或者是做一个店员，你是不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，把事情做好呢？纵然是出家人也不例外。 例如在寺院里常住有执事，做当家或者做知客，今天是不是把自己的职务尽心尽力地做到圆满了呢？这些都是属于这一条的。 第二是交友不信， 你对待朋友有没有守信？ 换句话说，就是有没有信用。 第三是传授不习， 习是温习复习，老师教你的你有没有温习，有没有照着做？习是温习实习的意思。 所以曾子也是了不起的人，他的成就是靠每天以这三件事情来反省检点自己。 徐伯玉之寡过之非， 徐伯玉是魏国的大夫，春秋时候的人，名元，字伯玉。他在2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做自我反省的功夫，这就很难得了。20岁就觉悟了，就不迷了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检讨，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 逐日如是，日日自检， 天天反省，天天检点，他才晓得每天都有做错事情。事情不怕做错，怕的是不知道，知道就能够改过自新了。徐伯玉他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改过千善，常见以前的过失，到50岁的时候还觉得过去的49年都是有过失的。人家的功夫就做得贯彻到底，不是做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 而是只要活一天，这种克己复礼的功夫就要做一天。 这是祖师举出来的三个人，这三个人也正是袁了凡先生自己取法的榜样。 而祖师在序文里提出来，也是教导我们学习啊。 敬 加以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；与之相对，则军威远振，贼党寒心。距离灭种之极路，即沾安抚之洪恩，从兹相率投降，归顺治化，尽革先心，欲修厥德。 这还是从比喻上来说的。 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 这是形容戒慎恐惧的样子。中国大陆黄河流域一带到了冬天都结冰，人可以从冰层上走过去。 如果冰结得很薄，走的时候就要步步小心，一不小心就会沉下去，比掉在水里还危险。 掉在水里还可以游得出来，掉在冰层里那是游都游不出来了。 所以在薄冰上走要特别的小心谨慎。 深渊是像苏花公路那样，看那万丈的悬崖，人走在那里就得要小心谨慎，丝毫都不敢大意。 而以此来形容修心、养性、求学，都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。 以这个态度与妄想杂念来相对，好像你自己练精兵与敌人相对是一样的。 军威远振，贼党寒心， 这是从前面比喻说的。只要你自己能主静存诚，能够做到克己复礼，一切的邪思自然就不能够侵入了。 好比贼兵看到对方有这样好的训练，这样好的士气，不必打，贼兵就投降了。 从此以后就洗心革面，邪念与正思维从体上讲是一个，并没有两样。体是一个，相则不同。体是什么呢？在楞严经里面讲的是 如来藏性随缘现象， 而此处讲的是 静格先心欲修觉德。 这是指人人本具的明德。 明德就是楞严里面讲的如来藏性。 只要我们有修德，性德就能现前，这样才能够转凡为圣。 将不出户，兵不血刃，举寇仇皆为赤子，及叛逆悉作良民。 贼寇是譬喻七情五欲种种的妄念，赤子是譬喻真心明德如来藏性。可见得我们只要有修德，烦恼就变成了菩提。 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 这要有修德才能够真正的明了。 所以觉悟的时候，烦恼原来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啊。 这个比喻好懂。贼寇投降了，洗心革面，他就是良民，就是好的老百姓。这个道理在《大圣经论》里面讲的很多，这里我们就不必详细说明了。 上行下效，率土清明，不动干戈，坐至太平矣。上行下效， 还是从比喻上说。什么叫上行呢？上行是从根本上修，就是修心。在《大圣经论》里面讲的三如来藏，就是此处讲的上行，是从心地下手，心正了，行就正了，而不是在枝枝叶叶上着手。诸位想一想，言子的四悟当然就做得圆圆满满了。 如果心不正，勉强去做，向枝叶上寻求，功夫还是不得力。所以会修行的人是从心地上下手。 率土清明， 率土是指心地，就是比喻心地清净，罪障就消除了。罪业要想消除实在是不容易啊。我们造作罪业不是一生一世， 从无始劫以来，生生世世都在造罪业。固然我们常常讲忏除业障，能忏除得了吗？有几个人忏除了呢？为什么忏除不了呢？因为都是在枝叶上用功夫。 譬如说，好比除草，把上面剪干净了，根没有挖掉，过两天它又长出来了，这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忏除得尽的道理。 在家礼佛、念佛、拜忏，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再去请几位法师，拜几天梁皇忏，罪业就忏除掉了吗？ 又好比草长得快，找个人来修剪修剪，这并没有除根呢。 除根的忏法别人帮不上忙，不但是别的法师帮不上忙，就是佛菩萨来了也帮不上忙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要自己去做。即使心清净了，无始劫来的业障都消除了，所谓是 罪业如霜露，退日能消除。 无始劫来的罪业好比是霜，好比是露水一样，心地清净，智慧现前的时候，霜露就消除了。 如果我们的心地不清净，业障就没有法子消除干净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 因此我们的心地虽然没有达到究竟清净，但是我们要向清净的路上走。 而心地清净一分，就消除一分的业障，清净两分，就消除两分的业障，不是没有效果的。 若是心地到了究竟圆满的清净，那就成佛了。无始劫以来的业障全都消除了，这叫做真正的修行。我们会不会呢？要是不会，下面祖师再举圣人用功的方法来教我们。 如上所说，则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克明明德，成明一致，即凡成圣矣。 这是孔子的话，实在讲和佛陀教我们的没有两样。这几句话我们要好好的记住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格物做起，从致知做起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因公治罪过而觉照。 物是指物欲，拿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指物质的诱惑。格是拒绝的意思，格物就是你要有能力拒绝物质上的诱惑。 由此可知，五欲六尘包括在物字里面，五欲六尘诱惑我们六根，我们六根跟他格斗，要是能够抗拒他，不为他所动摇，不为他所诱惑，这就叫做格物。 我们想想，我们的六根要是被六尘所动摇，哪里还有智慧呢？没有智慧就迷惑了，要是有智慧，就不会被物欲所动摇。 所以格物之后才能致知，正知正见才能现前。 这个知就是智慧，本性里面的智慧，而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。为什么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呢？ 因为这是从格物里面得来的，而世间的聪明才智没有格物的功夫。 可见的这个知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觉照，就是这个功夫。 由致知而克明明德。 由居士的著说， 因觉照而回复本来具有的真心，照耀天地的本能， 这就是我们的明德。在佛法里面就是恢复了本性，是禅家所说的明心见性。我们要知道明心见性，孔老夫子也做得到。为什么他能做到呢？ 因为功夫路子正确，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诚意，由诚意而正心，所以才能够明心见性，而后发挥全体大用。 大用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孔老夫子所教诫的就是菩萨道。后世人不如孔子，为什么不如呢？ 因为不懂得格物两个字怎么讲法。 你看后来的大儒将格物看作研究物质的道理，研究物理变成现在的物质科学，完全用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妄想心去研究，观察外面的境界物象，那怎么能见性呢？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智慧呢？ 换句话说，就是怎么样才能得到圣人的智慧呢？ 可见一个字错解了，根本一错，后面完全都错了。格物就是格正物欲，古大德司马光就是这个说法。 司马光他是宋朝的宰相，也是个学佛受了菩萨戒的在家大居士，他的讲法与佛法的讲法并没有两样啊。 成名一致， 祖师在这篇序文里面一开头说， 圣贤之道为成与名， 就把这两个字标出来了。成名要一致，这就成圣了。成是定，是体；名是会，是用。成名一致就是定慧等用，也就是体用不二，这才能证入。佛法里面讲证讲入，华严经入法界品说的不二就叫入。成就是名，名就是成，成名不二，成是体，名是作用。我们应当从哪里修起呢？要从成字修起，成了就会放光明。 若是要从名上修起，就不容易，相当的难了。 明了这个道理，可见得千经万论、无量的法门都是教我们修定，修定就是教我们学成啊。前清曾国藩先生解释成字，他说， 心里面没有一念的时候叫做成，动了一念就不成了。 心里面一念不生，这是定，在佛法叫三昧现前。可见的儒家并不是不懂，他懂得这个道理。 可是现代人对这个字的真正意义还有许多人不知道。 说到成名，都觉得我很诚心，以为自己心很诚，以为自己很明，看东西大概不会看错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他还以为很成了，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。没有颜回的反省功夫，没有曾子徐伯玉每天检点自己的功夫，自己有了过失还不知道，所以没有成就。 如果人能够晓得自己的过失，天天改进自己的过失，得到定慧等用、成名一致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不觉转凡成圣，正得圣果了。 三年学了法， thank you. 二，顿根断恶修善，渐修。 其或根气漏裂，未能收效，当效照月道，日之所为，夜必焚香告地，不敢告者，即不敢为。 根气漏裂是指宿障深重的顿根众生。这是过去世造的罪业太多，障碍太重，这一类的众生是不容易入道的。 那该怎么办呢？ 应该还是要自己努力认真去做。祖师再举出一位前贤来做榜样，叫我们学他。他是宋朝人，姓赵，名辩，月道是他的号。他的官阶做到御史，要以现在的政治体制来说，相当于监察委员。赵月道他 谈何不避权性，时称铁面御史，游宦成都，以一禽一鹤自随，为政简易，和俊晏然，以太子少保治世。 治世就是现在说的退休。退休的时候，他的官阶是太子少保，太子少保就是太子的老师。 足是清县， 清县是谥号， 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盖棺论定。死了以后，棺材板盖下去，皇帝给他一个评语，这个评语是代表他的一生。 他这个谥号很好，清县就是一生清高。赵清县他的一生 为人长厚，存养躬身，日间所为事，每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。 这是他了不起的所在，也是他能够做到铁面御史的道理。这个人不做亏心事，每天白天做的事情，到晚上就穿着做官所穿的衣袍帽子，慎重地焚香祷告天地，报告自己今天白天做了些什么事情，每天都是如此。我们想一想，他要是做了坏事，他就不敢祷告了。天天如此，天天就不敢做坏事了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赵清县晚年学道有了成就，临终与后人诀别的时候，神志不乱，安坐着而去世。有赵清县集刊行于世， 他的文章流传到后世，赵清县集收在四库全书的集部。这是祖师提举他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，叫我们学他。 日之所为，夜必焚香告地。 他是焚香祷告天地，我们做早晚课，是不是也将一天所作所为在佛菩萨面前祷告回向呢？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，不敢向佛菩萨说的就不敢做。这个办法对一个业障深重的人很有效。 可见得我们过去世的业障深重也不怕，怕的是自己不肯发奋，不肯立志啊。 真正肯发奋立志，佛慈是三根普披，立顿全收。不管什么样根性的人，即使是业障再重的，所谓 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 哪有做不到的事情呢？成佛做祖不是求人帮忙， 这是要问自己。上面讲的这三重的对治方法，上根当然容易，中下根性乃至于业障深重的人也有办法。这一段可以说把改过自新、超凡入圣的事理都说个大概了。 袁了凡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命自我立，福自我求，必造物不能独善其全。 袁了凡先生的四训里，立命篇只是个引子而已，好像我们一般经书里面所讲的序分。 而改过积善是属于正宗分，最后的谦德等于是流通分。 这三分最重要的是改过积善两篇，就是佛法所说的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 这是四训的宗旨所在。真的能够做到，那么命确确实实是自己建立的。我们要扭转自己的命运，改造自己的体质，只要如法的做，快的三个月就能办到。 而再慢的，就是讲业障深重的，三年也一定见效，可见得不难呢。 我们愿不愿意改造自己的命运呢？这种效果，说老实话，比佛讲的一切经典还有效。而这一部四训，所谓的理论与方法，我跟诸位同修说，完全是依据佛经说的。看起来虽然不是经论，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经论看。这也是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大力流通的道理。 福自我求， 哪一个人不想求福呢？求得到求不到呢？答案是求得到。如果懂理论懂方法，如理如法，便能够自求多福了。 若是不明白道理，不懂得方法，误以为初一十五到庙里面去拜拜，烧几支香，供养几根香蕉，福就来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 做了坏事还敢求福，昧着良心作恶得来的财富，100万拿出10000来供佛修福，以为这样就修了很多福报了。老实说，昧着良心得到100万，即使是100万都做了福，也是抵不过罪业的。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，真正的福报是什么呢？心地清净就是最大的福报， 这也就是福德的根基。 心地不清净，做一天的善事，纵然有福，也是有漏福报，有漏的福报还是业障。 可见心地清净是多么的重要啊。 所以祖师一开口就提出成名，你看看多么的要紧啊。